Iceman 会咁紧张？ 杨奇、陆风风，我哋走 走，好啊 ，Iceman， 走翻转，攞佢棚啊！ 走咩翻转啫？走啊，翻屋企啦！ 我查到啦 ，Iceman 原来就系十年前撞死咗一个人嗰个通缉犯。 嗰个女仔就系当日见到我撞死人，叫咗声，哎呀呀呀哟！个细路女就凭佢嘅叫声，我就认得佢。 呢个唔系，我一定要查到。然之后将 Iceman 缉拿归案。 哎呀， 你系边个啊？ 美丽嘅少女系应该坐的士嘅。 啊，你 喂，救我！阿健啊，唔好捉住我，唔好啊！ 小姑娘， 我系的士长，全港上落旗大赛冠军。你想带呢个女仔走？得，除非你跑赢我。如果唔系，呢位小姑娘就跟我噶啦。 好，点斗？ 由呢度做起点，终点由少女话事。我的士枪，只要由乘客讲出地点，我必定能够第一时间将乘客送到目的地。 好，如果我赢，你只要放走学车小姑娘。 如果你输， 唔使讲啦，我系唔会输嘅。 健哥。 哎，师傅仔， 森美是一个天才街车手，阿健， 好厉害，阿健，我哋又赢咗啦。 Leo 是师傅仔， 你傻咗啊？吓，你傻噶？你傻咗啊？你傻咗啊 ？Marco 是一个公子车手 ，set 个 robot 玩下先，攞两个垃圾桶拦住啲车先。 细苏是警队小长气袋。Hey boy, 唔会俾呢个天才街车手咁样糟蹋自己噶啦！ 我终于制到你哋啦！ 哎呀，仲要气都唔喘 一下。我只想做一个天下第一居嘅教车师傅啫。 抽牌，抽个牌嘅车我系唔会再揸嘅。 我今年先19岁咋，就已经有咁远大嘅理想啦，师傅仔。 就嚟要开始啦！今次嘅目的地系公主道嘅油站，呢条路，呢条路，如果师傅仔喺度就好啦。 呢条路全长5公里，上落斜嘅路好多，健，你要小心啊！ 冇咗师傅仔喺度提点，我要靠自己啦。但系我知道，师傅仔而家一定会喺远处支持紧我噶。师傅仔，唔知师傅仔。在度做咩呢？ 上四楼有4级，上四楼有4级，上四楼有4级，上四楼有4级，上四楼有4级，落3楼行几级，上翻四楼又有4级，上翻四楼有4级，上翻四楼有4级。 开始啦，小伙子，今日我要你知道赛车嘅真正意义。小姑娘，坐定啦。 好快啊！我一听声。就听到死气喉嗰种劲度，低沉得好有力啊！啲声唔散，唔会太尖，系咪换咗中喉咧？定系尾喉嘅声嚟嘅咧？好强啊！的士枪，唔介意，我想问你，点解你啲死气声可以去得咁低沉、咁雄浑有力嘅？吓，唔通你换咗个的士嘅尾喉？ 咁低沉是因为我用口扮咋嘛。 好强啊。 好犀利啊！佢同我以往嘅对手唔同啊！佢有一份经验，系长年累月喺马路上面行驶所得出嚟嘅经验啊！的士司机确实系马路上嘅大将，雄霸马路啊！ 小姑娘，你知唔知道我其实系好出名嘅？ 吓、啊，的士枪啊嘛！ 唔单止系咁简单，你有冇睇过个样子？是不是很熟悉呢？啊？ 啊？是有些熟悉，有些面善，难道你是陈冠希？ 不是，你看清楚，我拍过广告的。 拍广告？ 好啦，我开股啦，我拍过香港脚水广告的。呢，那个的士司机只脚好痕，痕到的士在马路上就甩了尾，然后呢被后面那批情侣闹。叫佢快啲用脚线擎嗰个啊胡须佬啊，嗰、那个咪我咯。 吓、啊，哦，原来嗰个的士佬系你，演得好逼真啊！ 梗系啦，我真系有山脚线噶嘛。哎呀，哎呀，好痕添啊！哎、 啊，一尾入弯，好强啊！以我咁睇，我最多只可以跟贴佢，但系我根本唔能够过佢，而且。佢仲好似揸得好轻松咁添啊，同学车小姑娘有讲有笑。唔得，我一定要过佢。的士枪， 我哋呢啲揸车嘅，唔同乘客倾偈，又点会揸得快啦、啊？吓、 啊？原来系咁。 咁小姑娘，你有冇生脚线啊？吓、啊？你做咩唔答我啫？吓、啊，你有冇生过啊？啊，你话啦，你系女仔，你估生仔辛苦啲定生脚线辛苦啲咧？吓、啊你估如果一个女人生紧仔同时又生紧脚线，咁、那个医生会接生先啦、啊，定因为帮你查啲脚线嗰啲嘢咧？啊，呢、這个难题。听朝打去问下大班先。小姑娘，你做咩唔出声啊？吓？哦，你想唔同我讲嘢，等我揸慢啲，咁样阿健就谂住可以赢我啊？你呢个如意算盘好似打得好响、啊，不过我仲有一招。 诶、欸，佢架车嘅车速点解突然之间好似慢咗咁嘅？系时候啦！且又快翻嘅，仲快过头先，佢点搞噶？呀！ 小姑娘，你以为唔同我讲嘢就得噶啦？我仲有一招，就系听歌啦！我一响车入边就会焚机，听啲劲歌，我就可以揸得咁快噶啦！嚟啦，焚机！小凤姐 ，Go！ 仲有一段路就到公主道油站啦，我可以点做呢？我要快啲谂啲桥先得啦，谂到啦！即时唱，我要喺油站，油站前嘅大直路过嚟，呀、yeah! ！ 仍然诉说祝福这段婚宴，望着婚纱， 小姑娘。今次有你同我咁样斗智力咁跑车，我觉得好好玩，为我嘅的士生涯加添咗一个光辉嘅一页。可惜你都系要输，前面就系最后嘅直路啦。我又再一次好完美咁将我嘅乘客好快速咁到达目的地，100分，我系的士司机王，的士枪。 你错啦，你得30分咋，你做错咗啊！ 吓，我做错咩啊？ 作为的士司机嘅王，你呢个错都犯得，你太大意啦，的士枪！ 你唔好呃我啦，我的士枪由细吓大噶，吓我，我吓翻你转头啊！ 作为一个的士王，你想想你漏了什么？ 漏了啲咩？ 讲啦，咩啊？ 你漏咗。 快啲讲啊！我讲漏咗啲咩啊？吓你噶，讲啊！ 你漏咗喺我上车嘅时候讲 welcome 啊！上车讲 welcome， 落车讲 thank you， 咁简单你都 miss 得。的士窗你唔掂啊，完全地唔掂啊！的士窗。 吓、啊！我唔记得咗，我的士窗居然唔记得咗，唉！ 系时候啦，直路绝招 ！I will come。 阿健嘅车就喺的士窗分心嗰刻过咗。一下引擎高转嘅机器声由我右边飞过，系阿健。 我输咗啦。一个的士司机最重要嘅系礼貌，令乘客搭得开心先至系最重要。但系我估唔到响速度之上，我都会输俾阿健。响大直路度，佢突然之间加快咗速度，系咩呢？嗰种突然之间加速，就好似 turbo 加入，好似开咗 supercharge 咁突然。唔通佢用咗氮气加速？ 唔系氮气啊！ 咁系咩啊？你话我知啊！你话俾我知啊！话俾我呢个手下败将知啊！见 我。当时是用了。 为什么阿健的车过了我们之后没有停到的，还直飞向防撞栏的，就来撞了。时速还是极高速的180公里。健 ,Brick 啊，你做什么啊？健，为什么你不给 Brick 啊？撞啊撞啊，健。 我。 快啲去睇下佢有冇事。 冇噶啦，健，点解你唔刹掣啊？健， 我去睇下佢先。健，健， 健，你真系蠢啊！健， 哇，车入面冇人嘅。吓， 冇人？点解会冇人噶？ 我喺度。 健， 健， 点解会咁噶？点解你会冇事噶？你几时跳出嚟噶？吓，你撞车之前跳出嚟噶？吓，健， 唔使咁紧张。唔系啊，我喺大直路嘅时候已经跳咗出嚟噶啦。当时一入大直路，的士窗嘅车速冇再加快。 系我令佢分心嗰刻啊！ 我知道我要赢佢，就要令车嘅力量加大。但系我已经踩尽晒油门，所以我唯有自己跳落车。大直路冇人驾驶，绝对冇问题。咁样车身负重少咗，力量就相对加大啦。 但系都冇理由噶。我见你架车加速嘅力量系本身一下就好似开咗推一步咁，冇理由你就系咁跳咗落车都可以赢我嘅。 冇错，嗰下推一步嘅加速系我响跳咗落车之后瞓咗响地下，用脚大力硬咗一下车后边嘅泵把所造成嘅。呀、yeah, ，一下车就俾我硬前咗，好似开咗推一步一样。 啊，用脚硬架车！天才啊，简直是天才啊！我的士枪今次输得心服口服，好，好，好啊！ 哇， 好，好啊，好啊！ 吓、啊，师傅仔， 健， 师傅仔，点解你喺度嘅？你唔系因为我输而唔理我嘅咩？唔通我而家赢翻，你就翻嚟？ 健。你唔好讲啲咁嘅嘢啦，我系咁样，咁又点啫？系咪？ 咁又系。 健，最重要嘅系，你始终系我心目中嘅天才车手，我会支持你噶。 啊，师傅仔， 嗱，呢几只 VCD， 醒你嘅，唔好连续睇啊，好伤噶吓。 哦，哇，啲封面好 hot 喎，咩嚟噶？ 呢啲上四楼先买得到噶。 啊？上四楼？ 唔系上四楼啊，系上四楼。 吓、啊？ 有分别咩？ 梗系有啦，你唔系唔明啊嘛？ 上四楼 一定读 上四楼噶， 如果你读上四楼就唔系 上四楼 嗰样嘢嚟噶啦。 哦， 上四楼 系啦。 好啦，天才车手阿健，我揸咗咁耐的士都输咗俾你，好，我以后就帮你啦。 啊， 我讲一样嘢俾你知 ，Iceman 同你可以话系上天安排嘅宿敌。我讲个 Iceman 嘅秘密俾你听， 系咩啊？的士枪， 你爸爸嘅死系同 Iceman 有关嘅。 吓、啊，爸爸？ 我要讲嘅嘢就系咁多、 啊， 你自己好自为之啦。 唔好啊，的士枪叔叔，点解会有关噶？有咩关啊？你话俾我知啦，的士枪叔叔。 好啦，我讲多样嘢俾你知啦。Iceman 其实系基。 吓、啊？啊！哎呀！呢度边度嚟噶？哎呀，我个头好痛啊！边个卜晕我噶？好痛啊！吓、啊，你系边个？吓、啊，就系、是、你卜晕我咩？你就系、是、啊！你仲卜啊！